好，以上为您播报的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早晨由于空气湿度大，本市雾气比较浓，影响了能见度，东部和南部的最低能见度只有1公里左右，开车的朋友请您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本市天气转晴，光照较强，气温上升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温是36度左右，高温天气再次来袭，而且来势汹汹。早晨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采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至四惠桥路段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蔡胡营南路一线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车流是比较集中的。 城市文化范儿，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的众多艺术品中，外国艺术家的作品收藏是其中很有特点和重要的构成部分。在众多馆藏中，有一幅前苏联时期的布面油画，它的作者就是安德烈耶维奇·梅尔尼科夫。问题来了，您知道这幅画作是描写一年四季哪个季节的场景吗？ A. 夏天， B. 春天， C. 秋天。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继续带您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今天我们要带您了解连接世界的艺术纽带。那么我们刚才出的这道题呢，就是这个有一幅这个安德烈耶维奇·梅尔尼科夫的作品，描写的是一年四季中的春，A 是夏天哈 ，B 是春天 ，C 是秋天。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的门票2张，价值360元。山水美术馆的这个展览是一场达芬奇与鲁班穿越时空的对话，展览上达芬奇的真迹《美丽公主》这幅油画将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所以呢，也请大家加油来答题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 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丝绸之路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在历史上与沿线国家建立了长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合作的友谊。最近丝绸之路国际美术联盟成立仪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中国美术馆、希腊雅典国家当代美术馆、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和地区的美术馆和重点美术机构的24位嘉宾出席，并共同签署了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成立宣言。这个美术馆联盟的成立将更好地增进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加强彼此之间的友谊，促进文化艺术的合作和共赢。孕育了美术界大量名家大师的中央美术学院将以重奖激励教师的教学和创作。上个周末，中央美术学院设立了徐悲鸿奖，这个奖项旨在奖励在教育教学、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等领域做出贡献的优秀教师，激励教师成为优秀艺术家和优秀的教育家，发挥中央美院在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中的引领作用。这个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奖项包括徐悲鸿教育教学奖、徐悲鸿艺术创作奖、徐悲鸿学术研究奖、徐悲鸿社会服务奖，每项的奖金是100万元。同样来自央美的消息，戴上 3D 眼镜就能沉浸式的欣赏360度全景的徐悲鸿艺术大展。这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共同打造的快闪实验室中的景象。上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合作正式启动了。300多件馆藏的藏品、8个在线展览以及4组360度的全景图像同时上线，让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都能足不出户欣赏央美的馆藏。观众在游览在线虚拟展览的时候，还可以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史、田横五百世、悲鸿的中国画改良、夯歌等8个故事，感受一幅幅作品背后的历史记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请到嘉宾来跟您介绍这场有趣的快闪展览。北京保利2018春拍上周以28亿元的成绩圆满收官。那么这次春拍呢，有3件过亿元的拍品，50件拍品成交额超过1000万元，500万元以上的拍品有96件。在古代书画中，张宗昌的云栖山寺、赵佐的西山无尽图卷，还有这个笔方图卷等等，这些作品呢都刷新了艺术家拍卖的最高纪录。现当代艺术板块当中，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刘开渠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以3100万元成交，也是创造了刘开渠个人以及中国雕塑艺术的拍卖纪录。那么更多关于这次春拍的消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近期城市文化范儿的节目，我们会择机邀请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介绍。作为2018年中国土库曼斯坦文化日的重要活动之一，土库曼斯坦伟大丝绸之路的心脏装饰与实用艺术及博物馆珍品展最近在首都图书馆第二展厅开幕。土库曼斯坦拥有5000多年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多姿多彩的民族特性。这次展览展出了土库曼斯坦国家文化中心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包括了民族服装、服饰、地毯、乐器和图片等等。这个展览为首都观众提供了了解土库曼斯坦民族文化的平台，为中土两国文化交流的长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来关注其他文化方面的消息，以点亮五洲同心、塑造美好未来为主题的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从7月14号到8月25号即将举办。来自中国、巴西、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38家儿童戏剧团体携61台剧目亮相这次戏剧节。这不仅是五大洲优秀儿童戏剧作品首次齐聚戏剧节，同时也是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建立后的首次联合展演。据了解，本次戏剧节100元以下的低价票占了总票数的 40%， 同时呢，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孤残儿童、低保家庭等困难群体免费派发公益演出票，并且还会邀请他们来参加戏剧体验活动。电影《少林寺2》最近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举行了发布会，制片方表示要靠全新的故事和内容、全新的武术表现形式，让新老观众都能接受这部经典武打片的续集故事。另外，在筹备《少林寺2》的同时，制片方还会把82版《少林寺》原片送往意大利进行 4K 标准的修复工作。发布会现场还特别播放了一段3分钟的 4K 修复版原片，经典重温令现场的观众感慨不已。 著名电影导演阎纪周6月21号凌晨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在阎老的导演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万水千山》等几十部经典的影片。2012年，阎老获得了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17年，再获第8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杰出贡献导演荣誉表彰。可以说，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阎纪周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环太平洋地区首家海底景观酒店经过4年多的精心准备，终于在三亚开门迎客了。这家酒店拥有1314间全海景房，光是这个数字就已经很浪漫了。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全国唯一的一套水底套房。那么躺在床上透过落地窗就可以将唯美的环礁湖和壮丽的海底景观收入眼底，和数不清的奇趣海洋生物共同饮食起居，一起休息。无论是清晨在神秘的海底世界中醒来，还是夜晚感受浪漫的海底时光，相信都会让人身心愉悦，彻底的放松，甚至在梦中会化身成一条自由的鱼在海底遨游。最近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调整饮食、运动、睡眠等生活方式会有助于快速的调降血压。研究人员让高血压患者执行包括严格的素食、食用豆类、全谷类、蔬菜、水果、坚果、橄榄、牛油果，以及全麦面包等等，还有外出散步、大量饮水、充足的睡眠和参加精神愉悦的活动。这些高血压患者在参与项目14天之后，一半的志愿者的收缩压降低了19毫米汞柱，效果相当于服用了3次半的降压药。另外，志愿者中24%能够减少药量，69%能够不再服药。通过这个实验，研究人员希望了解健康饮食、限量饮酒、禁烟、减少咖啡因和钠盐的摄入、减少压力，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否能够改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肥胖等问题。咖啡是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但是咖啡到底对人体有益还是有害呢？德国的一项针对咖啡的研究显示，适量喝咖啡可以增加人体心脏细胞线粒体中某种蛋白质的摄入水平。简而言之，咖啡因实际上可以使心脏细胞的功能更好。这个研究使用大鼠作为测试对象，实验结果显示，摄入咖啡因的老年大鼠的心脏细胞和年轻大鼠一样有效，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积极效果。当研究人员让大鼠人为的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摄入咖啡因的啮齿动物的心脏似乎更擅长重建损伤的细胞。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消息，全球难民人数连续5年破纪录。去年年底有大约6850万人在逃难中，比2016年增加了约300万人。据统计，仅2017年一年就有1620万人开始逃难的旅程。所有这些数字来自联合国难民署在世界难民日前一天发表的年度报告。联合国难民署强调，85%的难民都寄居在人均收入处于中低水平的国家。与此相对应的是，抵达欧洲的难民数量有所减少。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从昨天开始，市属11家公园举办了10大公园红色文化主题纪念展，重点在公园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地开展红色文化传播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号召市民游客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传承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这些主题展览包括香山公园双清别墅的红色基因一脉相承青金记3D 红色文化联展，颐和园益寿堂的古都春晓寻访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之路主题展，北京植物园129运动纪念地举办的铭记抗战历史传承爱国情怀的主题展览等等。开车上路一定要遵章守法，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北京又新增了200多个固定式的电子警察，而近半数位于通州区，集中在通烟高速辅路、新华西街、通湖大街等重点路段。另外，首都机场航站楼外也新设了摄像头，加密覆盖。交管部门表示，长期以来一些私家车、网约车违法在出发层接客，造成航站楼交通秩序混乱。这次增设的出发层监控设备将有助于纠正这类违法停车的行为。太阳系中的指环王土星将在明天上演冲日的表演，大家可以借助口径10厘米以上的小型望远镜欣赏到它那明亮且宽大的光环。土星冲日是指土星和太阳正好分处地球两侧，三者几乎成一条直线。在冲日期间，土星和地球距离最近，亮度也最高，是观测的最佳时机。今年冲日的时候，日落不久，土星就从东南方升起了，亮度为零等，几乎整夜可见。如果观测条件良好，还可以看到卡西尼环缝，也就是土星光环中的巨大缝隙。另外，今年火星冲日在7月27号，海王星冲日在9月8号，天王星冲日在10月24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关注一下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俄罗斯世界杯几场比赛的战况。北京时间6月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俄罗斯世界杯一共举行了四场比赛，分别是 A 组的末轮小组赛，乌拉圭队以3-0击败俄罗斯，三战全胜，以小组头名晋级，俄罗斯队小组第二也进入了16强。 A 组另外一轮小组赛，沙特队以2-1绝杀埃及队，获得首胜。26号凌晨 B 组的小组赛中，西班牙队2-2和摩洛哥队踢平，西班牙队在 B 组头名出现，将在淘汰赛上对阵东道主俄罗斯队。另外一场 B 组比赛，葡萄牙队也是和伊朗队1-1握手言和，和西班牙队同样1-2积5分，因为进球少排在小组第二晋级16强，而他们将在1/8决赛中对阵乌拉圭队。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在晚上的10点，有两场 C 组的比赛是同时开始，丹麦首先和法国遭遇。丹麦本届世界杯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本场比赛面对小组头名法国，丹麦只要不输球就可以确保出线，而法国已经是保证出线了，这一场也许会让主力轮休，不会太过为难丹麦。而另一场比赛是澳大利亚和秘鲁，这两队是排在法国和丹麦后面的，秘鲁前两场全败，不可能出线，澳大利亚只能期望丹麦先大比分输球，然后自己大比分击败秘鲁，可谓是各有各的苦衷，压力之下球员们能否发挥出色是个问题。在凌晨2点也会同时开始两场 D 组的比赛，冰岛对阵克罗地亚和阿根廷对阵尼日利亚。到了小组赛最后一轮啊，有的球队已经是稳稳出线，有的小组情况就比较混乱，那这 D 组就是典型的一个。克罗地亚虽然是小组头名稳稳出线，但这后面的三位，尼日利亚是3分，冰岛1分，阿根廷1分，谁能在今天晚上大比分战胜对手，谁就能拿下出线名额。这两场凌晨的比赛绝对是精彩大戏。那有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之前是一晚上三场，咱们一场一场的看，怎么到了小组赛第三轮就同时开球了呢？这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默契球，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西德、奥地利、智利、阿尔及利亚同在一组，最后一轮的形式是西德获胜，奥地利输两球以内，两人就可以携手出线。于是呢，这两个关系亲密的邻国就堂而皇之地动起了手脚。在第10分钟西德破门之后，两国球员就再也没有过己方半场，没有铲球，没有传中，没有冲刺，就是不停地把球回传给门将，最终消耗掉剩下的80分钟。国际足联认定这场比赛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结果有效，两国不会受到惩罚。但其实事实每个人都清楚，西德评论员施坦耶克在转播这场比赛时拒绝说话，保持了沉默。奥地利评论员泽格在直播时说，各位观众请你们关掉电视吧，这没什么可看的。在看台上被坐掉的阿尔及利亚球迷们拿着钞票嘲讽着球员，就连西德和奥地利的球迷也难以接受。一名西德球迷在看台上当场是焚烧了自家国旗，更可怕的是西德球迷还聚集在了自家球员的下榻的酒店前抗议，而西德球员还从楼上向人群里投掷水炸弹。

您看，有很多人答对。 那我想选择数字五。 五为什么呢？ 因为中央美术学院哈，它的这个对导的校址是在王府井的校尉营胡同五号。 哦， 那我觉得这个五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纪念。 好，来，我们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画央美百年珍藏。约瑟夫·博伊斯是德国著名的艺术家，这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也收录了他的作品。他以雕塑为主要创作形式，被认为是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前卫艺术最具影响的代表。这次收录的作品就叫《7000棵橡树》。1982年6月19号，博伊斯在弗里德里希广场种下第一棵橡树，他计划利用5年时间亲手种下7000棵橡树，然而他没能完成自己最后的这次行为艺术，最后在妻儿的帮助下，在1987年达成了遗愿。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C， 您猜对了吗？ 好的，刚才呢唐老师说我们选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编辑数出来了，顺其自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会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今天呢，通过二位老师的介绍，我们对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这部著作以及其中的外国艺术卷当中特别富有特点的藏品也做了一个梳理。我们也了解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也正在进行一些很有趣的活动，大家可以参与其中哈。那么接下来几周呢，我们还会陆续邀请其他各卷的主编老师为我们来一一梳理我们这部精品大戏，和大家一起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再一次感谢二位老师，唐老师以及耿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好，谢谢主持人哈。 谢谢主持人。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还是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一段爱情触动记忆里的流金岁月，一个故事连结数十首经典爱情歌曲，委婉动听又熟悉的音乐中，仿佛走进某个记忆里的片段。中国东方歌舞团全新创作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近期上演，融歌舞剧为一体，将卡门、雨中曲等那些熟悉却久违的情怀在舞台上娓娓道来。每首经典背后都会有怎样的故事，串在一起又会升华出怎样的味道？城市文化范儿带您听经典音乐，感受别样爱情。 Слышны в с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 Все здесь замерло до утра.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您收听到的是瑞麟会员日的特别版节目，如果您是关注健康的新朋友，又或者是瑞麟的老朋友，今天的活动啊，请一定要关注了。 是的，瑞麟震撼来袭，门槛降了再降，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中享受 3.8 折直供，只要99元一盒，而且订购两盒就送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一只。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哇，这一个月的羊奶粉啊就送紫砂养生杯，这真的是放大招呀。 是的，天气越来越热，出门买菜、旅游逛街随身带个紫砂养生杯，这才是夏季的标配水准呀。仔细看看304不锈钢黑色钢琴烤漆外观，高档漂亮，内壁采用的是紫砂泥，泡茶更醇香不走味儿，防漏旋钮杯盖设计，放在包里更放心，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自用都大气。关键是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516元的两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要198元，而且还能不花钱免费得一支同样198元的紫砂养生杯。那活动时间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0800-0800-08。 大兴区的刘阿姨说啊，现在超市买个紫砂杯都得大几十块钱，今天订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免费送，那我就订一个月的好了。没问题，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免费送奶到家，满意后再付款。不过我相信啊，喝上一个月的瑞麟羊奶粉之后啊，一定还会再来订购的。 没错，那是因为瑞麟羊奶粉的口感真的很纯，奶香浓郁，好喝不甜，温水一冲即化，而且放置一会儿还会有一层奶皮，让您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中国品牌的好羊奶。还有手机尾号0039的朋友订购了三套，说送什么赠品真的无所谓，关键是给家人喝的羊奶品质一定要有保障。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8元不仅可以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还有同等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免费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啊，这次瑞麟羊奶的会员日的优惠是没有利润空间的，咱们花198块钱不仅可以喝一个月的羊奶粉，还送198元的紫砂养生杯、这在任何渠道啊，我相信啊都是不可能享受到的。所以最后的30秒钟，想喝羊奶，想要免费得到杯子的，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